第二十六课，生词，五十八页。 Derech, Darki, Migdal, Ana, One, Has, Has, Elkana, Baal.Habaal, Nashim, Tzaak, Tzoek, Yamim, Emet, Machar, Mocher, Kana, Kone, Avihu, Nun.